伤。寒季来临，你轻轻流淌，雨季时波涛滚滚，你流向远方。你的源泉来自梭罗，万重山送你一路前往，滚滚的波涛流向远方，直流入海洋。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你的光荣历史我永远记在心上。 世界有多大，沿着一带一路我们一起出发。中欧发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特约布拉格之恋，走进捷克，办理捷克绿卡只需要1到3个月获得自由出入欧盟居住身份。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国籍与居留权有什么区别呢？ 国籍是指一个人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国民或公民的法律资格，表明一个人同一个特定国家间的固定法律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咱们中国目前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而居留权则是一个国家政府根据本国法律给予外国人居住在本国的权利。办理捷克永久居留权，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捷克绿卡，是不会影响原来的国籍的。简而言之，如果您办理了捷克绿卡，您仍然是中国公民，只是具备了在捷克的居留权，享受除了政治权利，也就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外，和当地居民相同的其他各项权利，可以自由合法的在捷克以及欧盟国家生活、居住、工作等等。进出中国一样还是使用中国护照，而不需要像外国人那样需要办签证。同样，您去往申根国家也不需要再申请当地签证，可以使用中国护照加上您的捷克绿卡入境，同时可以保留中国身份以及海外居留身份，享受两国居民的各项权利和福利。 快速办理捷克及欧盟绿卡只需1到3个月，自由进出申根国家，享受欧盟教育及医疗、养老等福利，还有澳洲186、187、188A、188E 雇主担保及高薪豁免雅思移民、132B 风险投资天才企业家移民及美国 EB1 杰出人士移民项目。详情请咨询好音乐959，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Plug in the mic, open the curtain, turn on the lights. I'm through rehearsing, the feeling ignites. I'm in control, the crowd's in the palm of my hands. All my fans stand. What is the truth? What's an illusion? You're searching for proof, but are you certain? Whatever you see.Is what you get. If words paint a picture, then I bet you I can get you yet. I'll make you believe. Anything. exposed. I'm paying my dues, playing the role. I'm breaking the rules, flowing the flow. I got the whole world nodding yes, like some bobbleheads. I'll break the sweat. If you wanna confess all your sins, you know you got 'em. The room's in a spin. The fever's pitched. I swear there's no doubt I'm legit. I'm no counterfeit. I'll make you believe. 总是太多，你给我的情。

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色太好，可能是我贪图一个依靠。我 昨天被人被情被债

宇宙，黑夜来得像轮海啸，就在眼后燃烧，冬却没有减轻丝毫，回忆又在咆哮，爱与不爱总在争吵，时间分秒如刀，宁愿死去不愿思考，眼中也冲不掉你的样子，左手无名指还为你留着位置，世界太大还是遇见你，世界太小还是丢了你，那句话一直藏在心里，从此我还能说我给谁听，世界太大还是遇见你，太小还是丢了你，那些过去永远过不去，只剩下一个人的战役。 就星光点 世界别改变，多么希望留住时间，让它停在这一天，像微笑一阵轻烟缠绵。对你的爱就是永远，希望你了解，爱情生活让它变成你我的诺言，不管距离多么远，把你刻在心里面，向你说声我爱你，直到永远。让它